个听你放放放，和北京城一起极乐安康。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县委建在人民路，学校盖得很醒目，人人争当好干部，窑洞里头有公仆啊。对对对，得说是是是，这个革命战争年代嘛，啊，战火纷飞的是吧，条件那是很艰苦的啊，这个窑洞办公呢，这个是啊必须的是吧，不是，是现在，现不可能。哈哈，那位说，李新老师开玩笑啊，这不合适了啊，哈哈哈，你看看这怎么可能呢，你看看真事儿吗，没蒙您呐。你说不是吧，就说有那个有点啊那个啊什么地方那个大楼修的跟白宫似的吗，啊哈哈，对，不是，那个也有，但是也有这样的窑洞县委，真的，你看人民日报、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都说这个事情了。哪哈啊，陕北有一嘉县，嘉县的县委41年了，一直挨窑洞中办公，有三排窑洞是吧，当地的政府各机关各部门啊办公区都在这个地方，三排一共是57孔窑洞当中办公。那么那位问了，说他们县里头有没有醒目的啊高大上的那个啊那个建筑呢，有有有，22层高，呼，这是哪个衙门呢，不是，是他们县里的学校，学校办得这么漂亮，设施这么的完备，而县委始终在窑洞中办公，看见了没有，说了简朴的办公条件无形当中就拉近了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了。当地老乡说的，来县委办事一进窑洞，哎，这感觉啊太好了，就跟到亲戚家串门似的是吧，说这个进去之后啊，大门没人挡着，没人拦着，也不需要什么什么证件啊捂的是吧，摸着门找着办事人那就行了。说来也巧，党报言到这个嘉县县委门口这条大路，嘿嘿，它就叫那人民路啊。嘿，说这个县委啊，人家多年以来开门来办公，这个一直是多年啊坚持的。你看见了没有？这个那位说，再论嘛，有奖吗？有啊，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改名换天，70年闹革命难得转战共产党。 嗯，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啊，这个正是人人争当好干部，信仰坚定之荣辱，关键还是看制度是吧，严肃纪律不含糊，有好有坏啊。这个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在外地啊，华商报的报道，是什么地方咱不说了啊，是什么地方不重要，关键是这个行为够可以的。当地啊，村民老百姓说，因为宅基地的问题，农村呐、啊、这类问题挺多的，到他们当地的国土所，就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基层的叫所，知道吧，到那去了解情况去了，去了吗，去了，找着了吗，找着了，副所长屈某啊，屈副所长 哎呀，正跟那儿坐着呢。那个说是记者跟这个上访的群众一块儿去看，这个到他们单位去了解去了吗？去啊，人家去反映问题吗？一进门，呵，你还别说啊，这个区副所长啊，嘿，哎呦，这个目不转睛啊，瞪大眼睛坐那办公桌那儿瞪着电脑，哎呀，干嘛这是办公看文件呢？哎，不对啊，这屏幕上怎么还动来动去的？嗯。哦，视频就是会议吗？领会会议精神啊，不是，它有情节。哎，什么会有情节？电视剧好嘛，跟这看电视剧呢。哎，你就质疑了一声啊，说您这怎么上班还看电视剧？怎么了？我的房子，那区副所长说了，杠杠的，我还不能看电视剧吗？跟你有什么关系？滚！哎，骂街了都，不是那问了。不是这么大脾气啊，咱们得问问看的什么电视剧啊，是吧？据说据考证有可能是《基督山伯爵》，这是啊，这出吗？ 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还真够热情的。 对，这个就跟那个说，啊、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去，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那我不管了，得，你办我不办。 谁给办了？ 俩人谁全没管。 你看了没有？还有那个呢？哪个呀？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湖南省纪委监察厅，他们网站的消息。就说这个巡视工作很重要啊，打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嘿，这里头啊出了个党号的啊，杀出一程咬金。哎，姓程吗？不是，姓罗啊、哦、对，离程咬金不远，罗程。嗨，不是隋唐的事情。说湖南省纪委通报了湖南耒阳市编办的一个副主任，这个人叫罗才阳，干扰巡视工作被查处。这他都拦着，可不是吗？说是省委巡视组到这个耒阳开展巡视期间，就这位啊罗副主任，哦，哎呀，七个不服是八个不忿呐，推三阻四，消极应对，不配合，不支持，反复提醒教育。可是呢，这姓罗的还故意的向巡视组提供虚假材料。巡视组一合计，哎，这主本人背不住有事，要不然他怎么对巡视工作这么大的抵触情绪呢？一查还真是，大量涉嫌违规进人的证据，巨额的现金，他不是搞编制的吗？进人这块他管啊，巨额现金、有价证券，这些个钱都打哪儿来的呢？进一步调查发现，嘿，这位罗副主任真是不含糊啊，哈哈，购买假证办理编制手续，违规经商，从事盈利活动，还与多名女性啊通奸，呵，好嘛。所以说嘛，狗奸贼嘛，哎，怎么这么说，那必须的是这么，他是这个道理嘛。就说啊，咱们这个不是闹情绪啊，这咱们讲的是正差，是不是啊？你说他一个风力发电项目啊，哟，高科技，还不是科技高低，咱们姑且不论，这人民日报、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都说这码事，怎么呢？就说啊，人这个不有那么句话吗？何时办事儿他不求人啊？国家政府号召咱们啊，万众创业创新，是吧？双创吗？那这个民间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力量积极性，它得调动起来，关键还是得看政府。您这个办事效率啊，这什么效率啊？啊，唐山啊，我老家，你看了没有？这回正差，我老家河北唐山风力发电项目 办这个事的呢是一位快七十的老李头，李大叔。李大叔啊就想做这个买卖，做这个事情，发展这个项目。哎呀，遭了罪了，呵，这个材料啊，滦南县，你看还真是我老家，哈哈哈哈，我父亲就是那人啊，就是他们县里头。李大叔拿着这个想办风电项目的这个材料，哎呀，跑了一年多呀，您猜怎么着，连材料都没递上去。哎呦，不仅是跑断了腿，门都没摸着啊。说是后来找的这个人民日报记者说，那我陪您去看看去吧。来到他们当地唐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嚯，大厅这个一楼墙上啊，赫然在目写着八个大字，公开便民，是廉政高效，好啊。还有呢，后面还有四个字，审批为民。记者一看这就没问题了，妥了，带着李大叔就上二楼了啊。上了二楼之后呢，这个哎，你还别说，办事的同志啊态度特别的好，是吧，哟，笑脸相迎，哈哈哈哈，来了太好了，坐坐坐，难道是怎么回事啊，哈哈哈哈，把李大叔都乐毛了，怎么老乐呀，那什么，我这有个材料您看看，哈哈，材料挺好啊，我们不收，哎，不是您不收您乐什么，乐是我们服务的要求，笑脸服务嘛，必须得乐着，哎，那这材料啊，材料都不能收啊，对不？后来一打听，这为什么不能收呢？因为我们领导对这个你这个项目不感冒，是吧？领导不感冒，我们也不能咳嗽，嗯，不是，领导不感冒，我们也没办法啊。你看这个事儿闹的，还有这个事儿呢啊，呦喂，这李大叔说，你看看这做了辣的，为了难了，这领导不感冒，这，哎呦，问问打听打听，什么时候天不好，领导他、感冒啊？不是，那位说，那你这个怎么办点事这么费劲呢？啊，这还算好的呢，有的那个填了表都办不了，填了表， 嘁哩咔嚓把表填完了，嗯，往上一递，啪盖个大印。 好了，同志， 住几号房啊？ 先别忙， 我哪儿登记这个？ 哟，你对我们这儿挺熟悉的， 我就知道还得登记。 对，拿着这些表啊， 嗯， 上那个会计室登一下记。嗯， 什么叫会计室 啊？ 那会计室，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太多，快不了。 说实话了， 哎， 会计室在哪儿啊？ 由这儿出门，坐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往回走，穿过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那就是会计室。 嚯， 正是，尊生列位80后，据说活得挺难受，哈哈，还得添人又进口。想想未来，嘿，直发愁，怎么了这是？哎，当然是事出有因了，哈，这不是那个二孩那个事儿吗？就引出了一个话题儿啊，这个事儿呢，咱们也没必要藏着掖着回避，是吧？它是现实存在的，关键要看什么样的看法、态度和心态吗？新华网说这么码事儿，就说啊，全面放开二孩一公布。哎呀，有人就为这个80后捏把汗，哈哈，说这80后可了不得，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代独生子女儿，要面对啊，将来要面对四老俩孩的局面，这就说啊，这80后这小两口嘛，一边俩老人，这不四老吗？俩孩呢？是啊，国家放开了嘛，二孩嘛，哦，言下之意，哎呀。这80后真是啊，这个那意思负担很重啊，哈哈，当然这个是事实，是吧？但是你这个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这个一代人的幸运，也有属于这一代人的烦恼啊，不光是80后啊，说有那个年轻人集体吐槽，哎，这个咱们没别的事儿干了是吗？哈哈，对，咱就说啊，人家这个新华网说的好，情绪的浪潮退去之后，应该留下的是什么呢？一片理性的沙滩，是吧？其实你这个抱怨呢、吐槽啊，它既不真实，也无益于自个儿的生活和事业，好好干呗。不过话说回来啊，这样的情绪啊，历史上是有的。嗯啊，你看看，就这一类80后他们的这个心态，是吧？据我考证，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了。 啊？据说东汉末年他也有的啊，是吗？你看，那位说你这就是放京戏是吧？啊，找辙是吗？不是，就是您看您听这读报你也累了是吧？放段戏你也明白明白吧？他就这么个意思嘛。但是啊，咱就是实话实说，还有一类啊，八零后的心态，个人以为更具代表性。那个说别玩笑啊，铁梅八零后啊啊，他本人不是，但他是八零后的奶奶呀、啊。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人人争当好干部，窑洞里头有公仆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还有呢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各位赶紧过来啊聊着。首先来看今日头条，这是腾讯说习近平抵达马尼拉出席 APEC 会议。人民网说是人民日报刊发文章，让亚太的梦想绽放新光彩。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是问民生啊，说话说时下眼前养老院空床率过半，那怎么还告诉养老院还紧张呢？嗨，他说的不是一个地方，哪跟哪儿啊？北上广深，哎嘿嘿，答对喽。紧张的是城里头，特别是大城市。那么空置的呢？空置的是农村。哦，就是它这个发展，规划什么五的，它有这个历史原因，所以它不均衡，是吧？嚯、哦，对不住了啊！有些听众朋友们一再跟我说，千万别提这事儿。那它是新闻呐，那我能不提吗？世锦赛啊。就世界杯这个预赛，国足嚯0-0逼和了香港。哎呦，您知道香港那是强队啊，啊哈哈，对，逼和了。哎呀，说是出现渺茫，嗯哼，是吧？这个新华网，法国连续三天轰炸这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这个一些个基地吧，打算说和美国、俄罗斯组建打击联盟。央行提醒各位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拒收新版100块钱人民币，还有拒收的呢。嘿，够奇葩的啊，国家的发行的人民币他拒收，你看了没有？新浪说巴黎这个恐怖袭击啊，现在来说7名犯罪嫌疑人已然丧生，1人在逃，但是这不是8个吗？不是，说有可能还有第9名嫌犯。腾讯说那个四川合江哦，上千人，哎呀，昼夜不停的挖这个玉石，上演了真实版的疯狂的石头。但是专家言道，嘿嘿，这玩意儿它一文不值。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密云延庆啊，我这俩老家，哈哈，咱北京啊， 这两个县啊，现在是撤县设区啊。俄罗斯确认他们那失事客机是遭恐怖袭击。咱北京这边呢，交通事故 APP 本周五是全市推广，说是这个能够让这个交警啊在线就能够判定这事故，是吧？这个然后把这事儿都办妥了啊。还有这个我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报纸啊，你看这个啊，这个新京报，哦呦，说一档子事儿，哦呦，好家伙，还有这事儿呢，一会儿咱详细说吧。四川宜宾警方破了个案子，嚯，他们当地的一个做买卖的被绑架之后还曾被胁迫杀人，嚯，还有这事儿呢。除此之外啊，北京出版的各报啊，是吧，这个都是啊一块儿边边齐的啊，点赞国足，那叫点赞嘛，他就那个意思嘛。京华时报说了啊，平了香港之后咱们国足出现渺茫啊。这个北京晨报说的还挺客气，哎呀，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又不多了。嗯，好嘛，北京青年报这个评论更是啊，我看还真是，哎，这个话说的还真的还蛮有喜感的。嗯，什么意思，说是国足啊，嘿嘿，遭遇港囧。哦，囧了。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来给各位这个念大报啊，今天的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是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并作讲话，要求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科学的来编制十三五规划纲要，必须的。那么另外今天的人民日报呢，发表了栗战书的一篇文章，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在这其中他特别强调什么呢，就是推进干部这个能上能下，哎，重点和难点是解决能下的问题，是吧？比方说有那个干部身居官位领导岗位，缺乏强烈事业心责任心，碌碌无为，贻误工作，有的遇到困难和问题是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是吧？会计室那就估计就在其列啊，缺乏责任担当，有的甚至于啊说是违法违纪，有的虽然没有违法违纪，但是能力和素质很不适应岗位的要求啊，这样的都得坚决从领导岗位上把他给调整下来，必须的，是吧？另外啊，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这个咱们国家很重视这个事儿，是吧？四个部委啊，银监会、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工商总局联合托付大伙儿，说是有那个啊金融互助平台，这可有陷阱，千万别上当。没有备案，没有经营实体，不具备理财产品发售资质，运作模式啊类似庞氏骗局，是吧？说在那个微信上头经常有人加咱们，哎呀，那个什么啊，张哥，哎，我说你别客气别客气，咱俩不是这亲戚啊，你看看那什么，你看我那客户啊，您看哟，最近挣了钱了，呵，买辆玛莎拉蒂，哎，我说你跟我说这干嘛呀，您也来吧，对不起，哈哈，我这本小立威，哈哈，就这哎，大概其就这个意思，大伙儿都别上当啊。那么另外国家旅游局说了啊，他们这个下力气要打击啊，重拳从速打击强迫购物这种这个不合适的旅游行为啊，这个很多部门都联手了。但是我就说啊，这东西他别弄一阵儿，你弄完他一阵儿啊备不住，他过些日子您这玩意儿是吧，在重视其他方面的工作这一块他不是说撂下，反正说不像现在这么重视这会的，他又回来了， 回旋了，是吧？来看今天的一句话新闻，这是北京青年报。这个星期后院这几天啊，注意啊，连续雨夹雪，最低气温降至零度，大伙多穿点。京华时报，京津冀六个城市如果今后遭遇重污染天，有可能啊应急要联动。哎，应急联动是对的，是吧？北京晨报说了啊，这城子孩儿们啊就经常大人带着到这医院瞧病去，儿童医院门诊量破万了，很多孩子是腹泻呀、感冒发烧，赶上这个季节的变化可能是这个原因，是吧？另外北京青年报提醒啊，说是现在有人啊在那个社区楼群里面张贴这个免费为大伙安装净水器这个广告，千万别信。为什么呢？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回应称，这乃假消息是也。嚯，来看今日人物啊，今天的人物有好几位呢。首先一位叫程丹峰，这谁呀？张家界的一干部副市长，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他不是旁人，正是那苏荣的女婿。哦，另外啊，今日人物之二，北京晨报说的甄子丹，这不香港的演员吗？是啊，跟内地一导演产生了这个拍片时候的纠纷，然后那导演啊就到处去开新闻发布会，北京话叫拜访啊，就说这甄子丹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哪个呀，咱就不细说了啊，反正这打官司的事儿，甄子丹不干了，一纸诉状把这导演给告了，现在是甄子丹胜诉，获赔50,000元。就说啊，凡事好说好商量，是吧？千万别这样啊。今日人物之三，是吧？这是四川宜宾张老板。张老板是四川宜宾的这个伊利的老总啊，董事长伊利啊，不是内蒙古那家，哈哈，是另外一家伊利，是吧？这张老板呢，说是这个11月上旬的时候遭到绑架勒索1亿，而且呢这个绑匪还让他一块协助杀人。哎呦我天哪，还有这个事儿呢？是这案子破了，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今日人物之四，女大学生，北京青年报说的啊，这个将事情发生在林大，北京林业大学，据说其他大学也有这样的事情，跟女的男的没关系啊，就他们学校啊，这个学生多不是吗？这电梯紧张，林大要求了学生宿舍楼7层以下的同学，您还是爬楼梯吧，是吧？结果就为这个啊，一个是5层的姑娘，一个是7层姑娘，是吧？简称5姑奶奶和7姑奶奶啊，在电梯里面打起来了。就这7姑奶奶说，5姑奶奶不是不让你坐吗？怎么了？我交住宿费了，凭什么不让我坐？不让我坐，你把那钱还给我，这我管得着吗？啪！5姑奶奶急眼了，顺手抄起刚买的那热乎乎的那烤冷面，整个就贴在这7姑奶奶脸上，嚯，俩人撕巴上了。哎呀，你这大学生了，这。